大家好，我是小辉凤，欢迎带来客家话闪门。近期财政部的援手最先一只星期的燃油灯价爆炸不平 ，Ron 叫说切汽油价钱维持在每公升3.35元。Ron 叫说汽油同柴油的价钱照分批维持在每公升2.05元，以及每公升2.15元。上述的燃油价钱将在3月2号到3月8号期间生效。建设部长 Rafiji Ramli 指出，政府仍然要控制工资的价开销，特别是在建设开销，以便能够建价建算的准动准确的进行规划，也要减紧急的协助政府改善财政小业的事由。因此政府采集落来的12集到15集的地币，不是要退出消费税和其他的善税户，并将确保工钱能够更好的实施，也将能够增加政府的收入。人力资源部长 V. Sivakumar 表示，各个部门一旦发现雇主解雇本地员工，将持续压掉雇主在放宽聘雇外劳计划所持得的配额。解雇本地员工并以外劳辞退的雇主发展公司，将会抵触1955年雇佣法令 T60M 条款。任何违反一项条款的雇主或者公司，每一项催眠可以被判罚款追究5万ringgit。同省级数码部副部长庄音权指出，从2009年起到陈炳业在同省级多媒体委员会接到和调查的2825宗滥用同省服务和撒狗媒体的调书案件之中，有58%或者1632宗案件涉及散播涉嫌内容。其他调书案件包括546宗涉及邪恶内容，74宗案件涉及威胁同唔正当嘅内容。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警告，伊切半星期四彭亨礁、新美兰礁、马六甲礁同尤佛礁将持续落太水，江意嘅揭劈达到危险嘅水平。该局建造前发布一份声明表示，落太水的天气包括彭亨礁的白落、白剑和圆变。另外，宜兰突、文洞、塔马路、马兰和关丹就会持续落水到星期四。其他会持续落水的天气包括丁加寮礁、石兰峨礁、吉隆坡、布城、霹雳礁的曼容、坚达、总霹雳、锦宝等地。财政部指出，慈命研究券 STR 检疫器开放线的选项和进线资料，直到3月30号为止，也是确保符合条件或者在政府数据库盲要记录的人可以提出选项，同时允许燃油消费者能够进线任何资料。吉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特特斯里萨拉胡丁阿玉指出，吉吉部门将会马上向受到水灾影响的灾民，特别是尤佛礁的水灾灾民提供失物援助。目前吉吉部门将优先向吉兰和石甲密定灾前严重的水灾灾区临时疏散中心发放即时食品和干粮。再有施名姚阔演一曲的节言的涉中受损，总误在印尼的海域边发现，施责人都平安无事。马来西亚海事技巧姚阔礁主席 Nuru Kizam Zakaria 指出，一条蛇船上先是因为天池顺快而飘到印尼的海域，距离最后检测到的位置大约13海里处。其补充，当局正安排将蛇船带进吉，目前由印尼军队进行维修。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凯贤评析。